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香港大公报、香港凤凰卫视、毛里塔尼亚网报、今日东方、网讯社观察家和指南、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白都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第三次争获吴仲洽集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的消息。德国网站还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人民军第三次争获吴仲洽集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千里马建材综合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